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同大家思想旧约的箴言。箴言在中文是有警世的意义，一些短的句子可以发人心省。但是希伯来文的箴言，它有个意思就是比较或相似，所以有时是可以翻译一个比喻或一个谜语，即是说用一个的比喻来将一些深奥的道理去讲出来。咁我今日咧就唔会详细去讲呢个箴言嘅成书经过。不过咧，我哋都知道咧，箴言就话佢嘅作者系所罗门，但系箴言自己本身咧就提到所罗门之外咧，佢系主要嘅作者啦。咁事实上咧系有智慧人，即系有聪明智慧嘅人嘅说话，亦都有亚基嘅儿子亚古尔。如果我哋从嗰个嘅标题嚟讲咧，我们相信箴言就是奉所罗门的名，或者所罗门的所谓能人志士，他们将那些古代的智慧的语言去辑成来到流传后世。但是箴言的整个核心是什么呢？我今天所引的经文就是第九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性者便是聪明。在这里呢就提到智慧，又提到聪明。事实上呢，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箴言是给一个很原则性的东西给我们。什么叫智慧呢？智慧和知识是有少少不同，在这里结论的时候呢我就会再详细讲。但我都先将箴言里面所讲的智慧，就话在我们人生上面呢，我们需要一个全盘的或者整体性的一个智慧。如果在信仰上面呢，智慧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犹太人就问耶稣，什么的律法是最重要？律法有很多条，常守律法有600多条，哪一条是最重要呢？耶稣很有智慧。耶稣没有跟你讲啊，帮他杀人重要，或者帮他贪心啊，这个重要，或者不日不是。耶稣就说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然后爱人如己。原来这个就是一个整体性，一个原则性，它就包括了里面很多细则的东西。智慧就是我们能够掌握到一个整体性，一个原则性，以致呢在日常生活一些很细致的地方呢，我们就知道怎样来到去处理我们的生活。我们读书一样，我们学很多的东西。为什么有些人说啊，为什么你是做工程师，你是做技工呢？我不是说技工不重要啊，就是说呢两个分管的东西不同。一些的人他是掌管着一些理论的智慧的，一些人掌管一些实际的日常操作的嘢，但呢两样嘢咧系唔可以分开嘅，系必须要整合。咁我哋先知道咧，有智慧，我哋就可以提升我哋嘅知识。知识就系实用性嘅、技术性嘅，智慧就系原则性嘅。圣经咁讲，整个人生里边，我哋要去学做人生，系好多嘢去学。哇，学点样去与人相处啦，礼貌啦。点样有智慧嘅投资啦？点样嚟到去做好我哋嘅家居啦？好多好多嘢学。但箴言呢度讲，佢敬畏耶和华系智慧嘅开端。点解呢个说话成为咗箴言嘅核心呢？因为当我哋认识创造宇宙嘅主，明白到上帝嘅心意，我哋就知道点样嚟到去处理我哋日常嘅生活。当我哋去做一件事情，我会谂呢件事系唔系？同敬畏耶和华是相矛盾的。例如当一个人他沉溺在赌博上面，或者他沉溺在一些的好，即是有很多的事，无论是赌博啦，或者是一些的打经啦，或者是一些的事情上面，当他发现这样东西跟敬畏耶和华是相违背的时候，他自然就不会去做。那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呢？你就会自己去想，我怎样做上帝是喜悦这样东西，你那个心智就会跟你讲，按照圣经，按照所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欢，这个自然呢 就唔会去做一啲唔好嘅嘢。所以圣经喺呢度咧，俾一个好高嘅原则，就话敬畏耶和华系智慧嘅开端，认识至圣者便就聪明。嗱，佢冇教你做好多嘅嘢，佢冇教你做好多实务、好多技术性嘅嘢，系以一个敬虔者，每一日我哋凭住我哋嘅良知，我哋面对上帝，我哋求上帝俾我哋有呢个嘅敬畏嘅心，我哋就自然晓得去爱人，我哋自然处理得头头是道。在家庭里面亦都一样，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尊重其他的人，我们做好我们本分等等的事。好了，今天我所讲这个箴言一个总纲，我们就从箴言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的意思来到看。刚才讲过了这个的作者和这个成书经过，我们现在就要看就第三样东西，就是箴言的思想。刚才我说智慧的开端，其实就让我们去看到一个原则性整体性。事实上在箴言里面是有一个背后是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秩序的问题。这个秩序呢，秩序 order， 秩序，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字 order， 秩序这个字呢，其实它就是理性。理性在希列文呢就是 logos。希列文这个洛国斯或 logos 呢就是旧约的箴言，就是智慧了。换句话说，上帝是用理性，就是用这种的智慧去创造了宇宙。而理性呢就是智慧。咁咧，佢系用一个阴性字吓，因为喺旧约里边咧，除咗上帝之外咧，其他嘅系用阴性嘅字。原来我哋睇呢个宇宙，呢、这个宇宙就系上帝好有秩序嘅，使到呢个秩序，这个世界咧系井井有言。喺今日一个好容易明白嘅就系大自然律。原来上帝创造这个宇宙是将一个大自然律放在这个宇宙里面，以致呢我们可以遵从，就算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我们遵从大自然律，我们就可以安身立命，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在箴言第八章二十三节那里说，他是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先，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他用一个拟人法，就说上帝这个智慧或者这个的 logos， 洛国斯，是在万有创造之先就已经在这个宇宙里面。就是上帝按照这个的秩序来创造这个宇宙。在新约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道，亦都是一个智慧。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和新约是互相呼应的。按照这个大自然，按照上帝所做这个律，这个就是秩序了。罪恶是什么呢？就是失罪 disorder。凡是杀害、欺凌或者是贪婪，这个就是失罪，就是 disorder， 就是违反了上帝创造的秩序。所以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是没有眼泪、没有疾病，这些东西是因为人犯了罪，是抵挡了上帝，离开上帝这个的秩序，离开上帝的这个的智慧。结果呢，人就陷在一种矛盾的里面。好像约翰福音所说，光原是好的，但光去到黑暗，黑暗不接受光，离开了光就是黑暗，离开了善良就是罪恶，离开了上帝这个创造的这个大自然律就是混乱，就是各样的困苦。今天箴言呢，他就说上帝去创造这个宇宙， 他按照这个秩序是叫我们去明白整个宇宙是有个目的。原来我们人生有个目的，父母子女在家庭里面也有一个目的，是大家是互相的彼此相爱，互相的去有亲情，有尊重。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一些人是很狠心，连自己儿女都去伤害，就因为人的自私将上帝所给他这种爱心扭曲了。因为人那种里面的仇恨，结果连自己亲人都不放过。所以这个世界是在一种叫失罪的状态。箴言就叫我们重新返回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原初的秩序。第二点呢，就是智慧是化成生命之道。在箴言书里面呢，用这个道是用了很多次，是总共有75次那么多，是汇聚了各样的训诲。如果我们看前面1至9章呢，是有30次是讲道。道中文翻译得非常好，这个道呢可以指话语，但中文呢那个道呢又可以解释道路。当约翰福音翻译的时候呢，那个话语太初有话语，英文呢就翻译成太初有话语，神的话语，但中文呢就译成太初有道。道不单止话语，它还有指向性，一个道路。咁所以咧，喺箴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嗰度点讲？佢因此智慧必使你走在良善人嘅道上，持守义人嘅路。因为正直人必在地上安居，完全人必在世上存留。呢、这个道咧系一个好活生生嘅。呢、这个道系叫人可以喺上边与上帝相交嘅。所以这个道就是叫人能够安身立命。如果我们看箴言书里面呢，其实他所重视的一个义人的路就是与上帝同行。但亚当犯罪破坏了人和创造主的关系，人就在一个失罪 disorder 的情况下生活。结果呢，人和上帝的关系断裂了，人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人行自己的路。耶稣基督来到就要恢复我们跟创造主的关系。而箴言强调什么呢？义人就行在上帝的道。什么叫行在上帝的道呢？就是与上帝同行。就好像刚才一开始所读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与神同行。他就是行在义人的道上边，恶人的路呢就是凭自己心意，目中无上帝。有人说什么人是最可怕呢？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就是最可怕。他连天都不怕，连地都不怕，你这个人几可怕呢？一个人狂妄自大一个地步，连上帝都不尊敬，他就不会尊敬你，他也都不怕伤害你。所以当一个人他连上帝都不尊敬的时候，这个人比恶兽还要可怕，杀人放火，自私自利，甚至谋杀亲情。这些就是目中无上帝。所以义人的道路就是能够与上帝同行，敬畏耶和华，尊重耶和华，这个就是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凭自己私心。箴言他提到，他说义人虽然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在箴言24章那里所讲。虽然是这样，但箴言他不是 很天真，或者英文很 naive， 很天真，就说义人和上帝同行，那就一定就一生富贵，永世发达，子孙兴旺。不是，箴言从来没这么讲。箴言肯定呢，我们今日与上帝同行，但是义人是有可能受苦的，恶人是有可能兴旺的，那就很矛盾咯。你与上帝同行，你不是一生繁荣安定，富贵满足吗？不是。箴言呢，他从来都没有说一个义人他永远就是平安无事， 点解会咁样？有咁矛盾事出嚟？上帝唔系要祝福义人咩？冇错，上帝会祝福义人。但我哋明白一样嘢就系、是、箴言里边，佢讲嘅情况就系人类犯咗罪，亚当离开咗上帝，呢、这个世界一个困局嘅里边。呢、这个困局就话呢、这个世界恶人好像得胜。上帝是不是没有能力不去处理这个恶的问题呢？不是。上帝是给机会，给恶人有机会悔改。但恶人现在仍然很得戚。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会看到一些独裁者，一些自私的这个政客，他很得戚。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控制大局，藐视人民的这个的安全，藐视人民的自由。但上帝是给机会他悔改。所以箴言就话，义人可能会受苦，不过呢个唔系永远，更重要就系喺永恒嘅角度嘅里边，义人最终系得胜嘅。今日我哋喺呢个世界上边，虽然义人有时会遇到困苦、贫穷，生活甚至系好清贫、一无所有，但当我哋明白到义人佢与上帝同行，佢心中有神，佢心里边仍然喜悦。我哋谂到乜嘢咧？我哋谂到其实最好嘅上帝已经俾咗我哋。我喺呢世上边可以讲话，我哋系无所争，无所去争取。喺箴言里边有提到，佢系全谦卑嘅心同贫穷乏人一齐，就胜过骄傲人与胜过与骄傲人同分战利品。这个是箴言书十六章第九节所讲，他一个全谦卑的心，就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人，我们可以与贫穷人一起去行，好过那些骄傲的人来到分这个战利品，因为我们所有的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在这里我举一个故事跟大家去讲，什么是满足，什么是满足，什么是快乐。在1953年，一个很耐的一个故事，就当时呢人类是未有机会登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还未有人上去。但是在那年，在1953年5月23日，就这个世界上有第一个人是爬上最高的山峰，他尼泊尔上去的，这个就叫希拉里，是一个纽西兰的爬山专家。他呢就带着尼泊尔在一个的响道上去，他们千辛万苦上去山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就是经历死亡啊，很困难，上面有一个雪原，很难过的。沿途上面他都见到一些先前的登山者的尸体还埋葬在那里。在当时的器具和当时是不容易的，爬到那么高也都没有人试过。他们两个人呢是经历死亡，互相帮助，就爬到最高。爬到最高的时候呢，这个的尼泊尔人叫丹增，他一路成为这个希拉里纽西兰爬山专家的助手。他有爬山专家的知识，但丹增是有熟悉这个地形的优势。两个人相依为命，到了最后了，他们经历的最困难的那个雪原，那个一个的很难上的一个平的雪原。然后过了之后呢，就去到最高点。还有大概是10多公尺。那个点呢就是最高的地方。咁希拉里呢，佢就同丹增讲，佢话你企上去嗰点，我帮你影幅相。咁丹增呢当时系戴住氧气罩，一路上以嚟佢都系听希拉里嘅说话。咁希拉里话嗱，你上去啦，我帮你影幅相。咁丹增当然谂都唔谂啦，佢就上去最高点。咁希拉里呢就帮佢影幅相。我今日流传落嚟，呢幅相一路都流传咗今日。咁啊，丹增咧就落咗嚟。落嚟之后咧，希拉里就同佢讲： 他说恭喜你，你是全世界第一个人爬上这个最高点。丹青当时说，他为什么？我不明白。他说你是爬山专家，你花了你成身的积蓄，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准备，你不是为了今天要去到最高点见证你是全世界第一个人爬上的吗？咁希拉里同讲，佢话历史系改唔到嘅，系你上去，你系第一个。但系我唔明。咁咧，佢就话因为呢个山系尼泊尔，所以你应该有呢个荣誉。咁丹青话我唔明。咁之后咧，希拉里就上去啦，上最高点。在最高点的时候，他要摆低一样的纪念品，证明他们是上过来。于是他就最高点他挂了个窿，就摆一个十字架，一个很漂亮的十字架就摆下来。后人就见到希拉里的十字架在上面。后来他两个人落山，咁记者就问，恭喜你们，你是全世界第一队人，两个人上山，不过我很有兴趣知道希拉里你是第一个人爬上去是吗？咁希拉里同记者讲，佢话唔系我第一个。咁记者就即刻涌去丹增，哇！你系全世界第一个人爬上去呢个山。丹增话唔系，都唔系我第一个。咁记者话你两个搞乜嘢啊？你又唔系第一个，你又唔系第一个。咁即系边个啊？两个都话我唔系第一个。所以当时咧嘅新闻就话呢两个唔知做乜嘢。是不是骗子或者乜嘢呢？咁咩唔系骗子啊？因为后来啲人就揾到个十字架嘛，佢真係上去。但两个都话唔系第一个，结果就成为一个悬案。到咗2000年呢，希拉里就过身啦。咁啲人就问丹增，咁丹增呢就喺一个嘅专访里面呢，个记者问佢，你而家可唔可以好坦白讲，佢边一个人系第一个爬上最高嗰点？咁丹增就话，老实讲是我第一个爬上去。他当时呢希拉里呢讲返说话，他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他直到好后我才明白。希拉里后来呢就帮助尼泊尔十蚊仔读书啊，好有爱心的帮助了国家。他说我到后来我才明白他讲乜嘢。他当日呢他就话，他说因为这个山是属于尼泊尔。他说你是尼泊尔人。所以你应该呢要得到一个荣誉。咁跟住佢仲讲一句说话，佢一句说话我唔明白嘅。希拉里话，佢因为最好嘅我已经有咗啦。所以呢一个我留返俾你。佢话我唔明白希拉里讲乜嘢。我唔明白佢乜嘢话佢已经有咗最好嘅。佢而家我明白啦。当一个人拥有了耶稣基督，他拥有了最好的东西。对于这个世上，好像保罗所说，这个世上的名利对他来说是可以视为粪土。虽然是这样，但没有排除到基督徒仍然是很努力去做人，去做成功的东西。但那样东西对于他来说不是占他生命最重要。所以箴言书在这里呢，他指出一样东西，义人能够与上帝同行，这个就已经是最满足。当我们有一个最满足，我们就可以真实地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真实地做好我们的本分。所以那个与神同行，义人在上帝的路上与神同行，是箴言书整个的核心里面所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是箴言书整个的方向。所以当我们看箴言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被箴言讲很多的教训，即是很多要怎样去做仔啊，怎样做儿女啊，怎样做父母啊，怎样做邻居啊，怎样去做生意啊，不要贪心。没错，有很多很多的教导。但是这个教导的核心的背后就是上帝，敬畏上帝。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有一个智慧，我们就在处理在世上很多的事情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 去睇翻箴言咧，我哋发现好多嘅教导，譬如第三咧就提到咧，系对父母对仔女嘅训诲。箴言就好似父母一样，对于儿女循循善诱，又好似天父对于我哋循循善诱一样。虽然我哋明白到作者咧编排箴言咧，佢本身系为咗俾旧约嘅以色列人嘅父母喺屋企里边对细蚊仔嚟到去教导。但呢个教导亦都系代表咗父天父对我哋嘅教导。嗱，嗰个教导咧，我哋发现咧，即系系好亲切嘅。佢用我儿吓孩子们咁样，系语重心长。如果我哋透过呢个父母教导，再重新去思考翻，原来天父对我哋都系一样语重心长、循循善诱。我哋就睇到，其实箴言书里边咧系好温馨。唔好觉得咧，箴言书好好严厉吓，喐下又打你吓，喐下又要惩罚你，唔系。其实佢都系希望父母与儿女都行喺耶和华嘅道上边。最后咧，就箴言书就系讲到国家治理。箴言书里边提到国家治理系相当多嘅，例如十四章三十四节提到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系人民嘅羞辱。八章十五节提到咧，就系帝王藉我坐国位，君王藉我定公平。廿一章咧提到王嘅心在耶和手中，好像龙沟嘅水随意流转。人所行喺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行仁义公平，比宪制更蒙耶和华悦纳。箴言书除咗对父母之外，亦对管治国家嘅在上者、领袖、君王或者政府。因为箴言书里面讲个秩序，而好明显个秩序亦都系对于呢个国家嘅秩序都系好重要。箴言书二十章廿八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要保存佢国位，也因仁慈立稳。所以整个治国背后乜嘢咧？就是仁慈，好似天父对我哋一样嘅仁慈。人觉得君王嘅权力好大，但箴言书提到君王只不过系耶和华手里边嘅一个嘅龙溪嘅水，龙沟嘅水吓。呢个龙沟嘅水咧，系随意流转，系咩意思呢？龙沟嘅水就系指灌溉嘅车或者灌溉嘅水车，或者灌溉嘅嗰啲水渠。咁咧，因为你灌溉时候咧，你水用多用少系好同种植个关系，因此咧。农夫咧，佢就有一个闸，就控制住啲水量多同埋佢速度，就达到最好嘅种植效果。所以王虽然权力好大，但喺耶和华手中系作为管治人民嘅一个工具。如果在位者唔听从神嘅说话，上帝系可以将个闸删咗。君王以为权力是自己，箴言书就提到不是，权柄来自上帝，上帝将权柄交给君王，因为这个权柄是属于人民，暂时托管于君王。所以这个国家的治理的智慧仍然都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治国者，他敬畏耶和华上帝，他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仁政。最后呢，我就用这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在1886年，当时德国还未统一的，德国有几个大的诸侯国，最大的就是普鲁士 Prussia， 威廉一世。那他当他呢就是被推举做北意志联邦的主席，后来就是由他去统一了德国，所以在德国的历史上面，他是很重要的一个统治者。这位威廉皇帝呢，他是都算是很敬虔的，他分教会又很喜欢听到，传说就是他很喜欢牧师讲道，不过就他很害怕就是言而无物，所以有一次个牧师讲到很长，本来就挺好的，但长到后来他都不知道讲什么，他就很生气， 拉起上嚟咧，佢就定一條法例，就係如果牧師講到超過一個鐘頭就罰錢咁樣。咁啊，即係話咧，佢咩嘢都管嚇。嗱，呢個嘅皇帝咧，呢個嘅威廉咧，佢有一個嘅行宮喺郊外，係一個好靚嘅一個嘅住嘅地方。咁啊，望出嚟咧係一個萬里嘅一個草原，點知咧就喺前邊咧就有一個磨坊。个磨坊咧就挡住咗佢呢个视线，咁咧威廉皇帝咧就揾个手下就同个磨坊主人讲，佢话咧，我出高价买咗呢磨坊，就想拆咗佢。咁嗰个主人就话佢对唔住啊，佢话呢个磨坊系我祖先留落嚟嘅，佢话我系唔可以卖嘅吓。咁威廉皇帝话我俾多啲钱你哋，佢哋俾几多钱我都唔卖。咁威廉皇帝就嬲啦，佢岂有此理，我做皇帝吓，我重价买你唔买你唔俾面，咁于是咧下令军队拆咗佢，咁啊结果个磨坊咧瞬间就夷为平地。咁嗰个嘅磨坊主人咧就上去德意志嘅法庭告皇帝。咁嗰个法官咧当时咧要审呢件案，其实都系好战惊啊！但系咧当时有法官佢哋觉得，他一定要秉公来审，他就用回箴言所讲，王在上帝手里面，即是龙溝的水，王是需要仁义。那在判案的时候，那几个法官就说，他说，国王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要赔偿房东的损失。那就附了箴言下面，就是王之手里能够长治久安，就必须有个仁慈的心。当时威廉呢看了之后，本来呢他就很生气的，不过后来他一想，真正统治这个国家不是他自己，是上帝。于是呢他就说，哎，我刚才太过冲动了，做了这件事。其实好彩呢有个法官，好彩呢他有这个提醒。于是呢他就執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启这个磨坊，然后呢就向这个磨坊的主人道歉，皇帝向他道歉。不过故事未讲完，过了几十年之后，威廉死了，到他的仔就是威廉二世。那磨坊主那个人都死了，那就传到他的仔，那他的仔呢就后来因为管理不善呢，那就一路蚀本。咁又蚀本咧，咁个磨坊个仔咧就走去揾威廉二世，就话：佢话诶，上即系我上一代咧，我爸爸打赢个官司，俾你唔系几好面子。佢而家咧，我愿意咧就卖俾你哋吓，咁、咧就等到即系就使到咧，就你呢个失败嘅吓、即系官司失败嘅一个嘅物证咧，可以消失咗啦咁。咁威廉二世咧就写封信俾佢。威廉二世点样讲咧？佢话，佢呢个磨坊系我父亲因为明白到上帝统治嘅道理，佢呢个亦都系德意志司法独立同埋判决公正嘅纪念。佢你唔能够卖，要将佢保存落去。佢你有你欠嘅债，佢我而家俾6000马克你，等你还债。第一个条件就系你以后唔准卖，一定要继续守落去，并且咧呢个磨坊将来要成为所有读法律嘅人参观嘅景点。治理国家，可以用威权，但系真正嘅治理国家就系上帝嘅权能。箴言由头到尾都讲一句，就是与神同行，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有了智慧，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知道什么为善，什么为恶。愿主祝福我们，我们今天都求神给我们政府有这个智慧去处理疫情的事情，有智慧去管治这个的城市，更加我们求神医治大地，让疫情早日过去， 我们重新建立人与人相见，求主怜悯，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透过箴言，无论给我们家庭，给我们的政府，给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变为聪明。求你的祝福，就祝福大地，祝福加拿大。求你给政府有智慧来到去管治，来到去应对疫情，也都给我们人与人之间爱我们身边的人，爱主你。祈祷奉主名求，阿门。